生是一段漫长旅途，有人回忆，有人回溯。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，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。光临读书俱乐部，聆听心底的倾诉，感受智慧的温度。 读书俱乐部， 欢迎走进今天的读书俱乐部，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米夏。今天呢，要和大家聊一本书，这本书的作者是北京音乐广播节目监制、高级编辑冯健老师，欢迎冯老师。 听众朋友好，我是冯健。 嗯，这本书的名字叫《梦想的旋律》哈，是您的获奖作品集。 对，这个《梦想的旋律》呢，是我获奖的一部作品的，就是名称，就叫《梦想的旋律》。这部作品呢，是描写的2008年我们国家举办奥运会的盛况。 其实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好几段哈，这种音乐专题。我听完之后哈，作为一名听众，我觉得真的，让我回忆起好多事情，而且有好多音响哈，让我们觉得特别特别的有回忆感。冯老师在音乐广播已经工作了30多年哈， 对， 和音乐结缘，可以说是一辈子的事情。 是 啊，您8岁就开始学习小提琴， 六岁就开始， 还给您晚说了2年哈。其实征求您的意见哈，我们先听一段冯老师的这个音乐作品专题，大家去感受一下哈，这样的节目带给我们的心灵上的感受。 请听专题音乐节目《梦想的旋律》。 2008年8月8号，举世瞩目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举行。中国与奥运，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和世界盛会的握手，圆了中国人期盼了100年的奥运梦。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，歌唱祖国的优美旋律响彻在鸟巢的上空。这是一首让中国人热血沸腾的歌曲，也是中国人家喻户晓、传唱了几代人的老歌。然而，人们熟悉的那雄壮豪迈的进行曲，此时却变成了慢板的抒情曲。著名指挥家谭丽华谈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充满了兴奋和激动。 作为奥运会开幕式音乐的指挥之一啊，录制这个过程当中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那首《歌唱祖国》。听的时候让人很非常感动，甚至有一种想落泪的感觉。用那种童声的、稚嫩的、那种天籁般的声音，演唱了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进行曲的歌曲，让人出乎意料，而且产生的感染力应该说是非常强大的。 这是和大家一起欣赏了冯健老师的一段作品的节选哈。因为我们这本书叫《梦想的旋律》，其实对于文字的解读，对于这本书的解读，也是对您音乐的一种解读，所以我们先放了一个作品的片段哈。我不知道这样的音响有没有勾起收音机前的您对于2008年那个年份哈，那一年的过往的回忆。在这段音响当中，大家都听到了什么？除了那个小孩小女孩动听的歌声之外，可能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是标志性的，比如说鸽子震动翅膀的声音，比如说人们的呐喊声，还有哈，就是梁岩老师啊，体育台梁叔哈，他一装一鞋，你看，就是他的声音在这里出现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有一种很厚重、很庄重的感觉哈。 对，就是我觉得奥运会呢，给我们中国人带来的这种记忆是永远磨灭不了的。我当时做这部作品的时候呢，可以说呢是从2001年就开始构思了，因为2001年我们国家申办下了奥运会。我记得申办下那天晚上呢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。在2008年的时候，这肯定是一个盛世。所以当天晚上呢，我拿着采访机呢，就到了天安门广场。当时北京是有两个重要的地方，一个是世纪坛，一个是天安门广场。天安门广场呢，是人们自发的，有几十万人到那里。当时人们那种情绪已经非常的激动，有的人不停的按喇叭，不停的这个欢呼啊，中国万岁啊，还有这个用歌唱祖国的歌声来展现当时的这种激动的心情。我把这些音响呢都给收集下来了，所以对我在2008年做这部《梦想的旋律》的作品呢，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。但是呢，奥运会呢，大家都是知道是一个体育的盛会，怎么能把一个体育的盛会，做成一部音乐专题？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课题。所以说我在做节目之前呢，我当然搜集到了很多很多音乐素材、音响素材、文字的素材，各方面的都很丰富。但是如何下笔，这个当时我就挺犯难的。我也因为盛况很多，难忘的这个场景也很多，我怎么作为节目的开始？这个因为下笔很难。当时呢，我就采访了很多很多这个各界人士吧。包括什么大公司的经理啊、董事长啊，哪怕就是菜市场的小贩呐、哪怕就是什么什么大街上的随便的一个人呢、我当时就问他们，我说，2008年奥运会对你来说印象最深的、让你最感动的一个场景是哪个？很多人跟我说呢，一个呢就是李宁点火的时候，非常激动。另一个呢就是刚才大家听到的那个小女孩演唱的歌唱祖国。 对 啊，因为我们是一个音乐专题，肯定要从音乐来着手。我个人也认为小女孩的这个歌呢，就是从旋律啊，它的这个节奏啊，原来呢它是一种进行曲的节奏， 对， 一下变成了一种抒情曲的慢板， 悠扬的 这个。但是他的那种艺术的感染力是非常强烈的，所以呢，我就想从这方面，就从这首歌来介入。 啊， 一开始呢，大家可能也听到了，听到一开始呢，节目不是音乐开始，是由鸽子来开始。因为奥运会是在我们北京举办，我们北京的鸽子呢是有北京鸽子的特色。北京的鸽子呢带哨。 鸽哨 啊，对，带哨，大家没我不知道注意到了没有，一是一群鸽子由远到近，由近再远去，由这样引出来的那个奥运会的一些音乐的素材，然后呢马上就进入到小女孩的歌唱组合的这个场景，一下就把人给带到了那个奥运会当时的那种场景。 可不是 啊，我当时记得采访这个指挥，这首歌曲的指挥家谭丽华的时候，他非常激动。他说我们多少年来都没有这种感觉了，啊，他说小女孩这首歌呢，就是说一下把我们那种民族的自豪感全唱出来了。我不知道当时大家听完有没有这种感受。 有，就是 因为如果那一年哈，2008年，话说都是7年前了。 对对。 如果那个时候您已经生活在北京，或者您就是一个北京人哈， 对对， 那一刻对于您来说可能是意味深长的。 对。 就是久久值得我们回味。 对。 而且那个小女孩的声音啊，我身边真的有朋友说，哎呀，我为什么哭了呢？就是平时我们听那首歌，我们觉得啊，就是它是一个进行曲的，好像从来未曾如此感动。但听到一个小女孩那么清澈的童声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好多人就情不自禁的就流下了眼泪啊！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，那一刻您听到这样的音响的时候，这个歌唱的时候，是不是有过让你难忘的这种感觉？ 嗯，我在今年那个年，就是过春节的时候，因为我孩子在美国上学嘛，我也带了几本书，带了几本书呢，我呢给一些就是在美国的朋友啊，给他们就是介绍这部作品。他们说拿回家听，他们原话这样就说，说冯老师，我们听着听着眼泪就下来。 啊，尤其是生活在这个海外的朋友哈，可能对于祖国的这种思念，一种音响啊， 对， 一个乡音可能会勾起你那种思乡之情哈。 对对对。 啊， 他说也说不出来什么，但是就是。哭了。 哦，就是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吧，永恒的一种魅力哈。 对。 其实今天和冯老师聊天的时候，我发现哈，您和一般的嘉宾不太一样 啊。 当然不一样，您是我的同事，更是我的前辈哈。因为今天好多嘉宾坐在我对面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不戴耳机 啊， 就是主持人戴耳机，嘉宾不戴耳机。但是今天冯老师说，米夏，我要戴耳机，你把那个耳机借给我。所以我们两个是同时戴耳机，然后收听这个音频，收听这段音乐的哈。还有就是当这个您作品中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，我发现您情不自禁的在用手打拍子哈。 对对，因为我从小就学音乐嘛，一听音乐我就激动，这不由得人。因为我曾经也做过乐队的指挥，也做过交响乐队，我也独奏过，也拉过重奏，就音乐伴随我一生。 其实我看您这本书，翻看您这本书哈，《梦想的旋律》冯健获奖作品集的时候，也有这种感觉哈。这个封面呀，是冯老师，年轻的时候的一张照片， 对，40多岁， 意气风发哈。然后我又在这本书里看到您，6岁登台拉小提琴的照片，慢慢的这里面有您的家庭啊， 对。 后来变成今天这样的您哈，我想到了一个词儿，想到了两个词儿，一个是文艺青年，今天这个词儿特别的流行哈。 对， 就是大家提起他的时候，虽然说是文艺青年，但好像总有点戏谑的意思啊。那谁谁谁是个文艺青年？但是我觉得文艺青年真的挺可爱的，他有一种情怀在里头。 对对。 我觉得冯老师可能就是这样哈。还有一个感觉就是，真的时光的流逝。在您这本作品集里，虽然这里面的文字大多是学术性的， 对， 但从照片，从里面的只字片语，我仍然能够感觉到那种时间都去哪儿了的那种感觉。 对， 其实说到这儿，我就想问问冯老师哈，您那么小就可以上台拉小提琴了，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？您是怎样和音乐结缘的？ 哦，是这样的，就是我父亲呢，他是一个教育工作者。他呢，我现在感悟到他对孩子的这个兴趣的培养有他的独到之处。那比如我们家一共有3个孩子，我呢从小呢就特别喜欢音乐，但是当时呢，可能人们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清楚，当时家里要是说要有一部那个78转的手摇的那个电唱机，就很不错了。我父亲非常喜欢音乐，当他那个听音乐的时候呢，我当时也就5、6岁吧，就基本就不走了，就在那个留声机旁边啊，手舞足蹈的，就是高兴的不行。就他看，哎，这个小孩喜欢音乐，让他学音乐吧。完了，他就从音乐学院请了一个小提琴老师，来呢，就一直就学下来了。我姐姐呢，从小就喜欢画画。他觉得哎，这个小孩喜欢美术，完了就请了一个当时非常有名的老师，叫于志珍，这可能在这个就是这个画花鸟啊，这可能是咱们国家里最好的一个教授了。 他从六岁跟他就学， 嗯 啊，就是他会培养孩子的这个兴趣，因为我们 因材施教， 对对，因为我有联想到现在的很多家长，这个让孩子学这个学那个， 嗯、 有些孩子他可能他不是对这个事情他不是那么太感兴趣， 对 啊，你得让他学那个，我因为我也教过很多学生。有的小孩呢喜欢音乐，你就特别好教他，你怎么教他都行。 嗯， 他不喜欢那简直就是跟，这太强迫了， 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。 对 对, 对。 其实刚才和您聊天的时候，您也说哈，我们那个时候和学音乐和现在不一样，那个时候更多的是发自内心，觉得我喜欢， 对， 那我就学。 对。 现在可能有些时候我们是为了什么？ 对， 而学习一种特长去接触音乐。 他现在比如说好像有一种功利性，比如说我要是通过这个加分啊，或者是什么，有些想法了。我们那阵儿任何想法都没有，就是喜欢音乐。 哦， 啊，一听音乐就是激动， 就是完全是那种很纯粹的喜欢哈， 就真心喜欢。 哦，您出生在北京哈， 对， 但后来人生轨迹改变了。 对，后来我到山西去插队当农民了。 文艺青年哈、 啊， 怎么就变成了农民呢？ 啊，对对，就当农民了。 几岁去的？为什么去？ 那就是当时都走嘛，插队，随家里就走了。啊，当时我呢在农村什么都干过，什么担粪呐、啊，啊扛粮食啊，啊这个什么那个推米磨面啊，那就是电影里边那些事儿我全干过。 您在山西待了几年？是从多大到多大呀？ 那阵儿也就是十二三岁吧。 哦，少年。 啊，对，十二三岁我就去了山西当农民了。 哦。我们说艺术哈，您拉小提琴学音乐那是阳春白雪的事儿。 对。 可是到了山西，您可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哈。 对呀。 当这种很高雅的东西。接触到这种啊，离乡土下里巴人的时候，音乐那个时候还在影响你吗？它远离你了吗？ 我可以说音乐伴随我一生。我就是最苦最累的时候，我还是用我的小提琴来调节我的这个。 您在农村的时候在哪儿拉小提琴呢？ 在窑洞里边拉呀。在窑洞里边拉，真是在窑洞里边拉。 啊，能看见星星吗？你这文艺范儿， 对， 文艺青年哈。 对 对, 对。 那时候还是个文艺少年。啊，在窑洞里头拉哈。 啊，对。后来呢，因为那个有这么一技之长吧。 嗯。 有这么一技之长，当时呢。文艺团体呢，他要演样板戏， 嗯， 完了就把我吸收到了这个剧团里边， 啊， 就参加文艺团体了， 嗯， 就参加乐队工作，在那儿拉小提琴呐，当乐队指挥啊， 嗯， 就这么 就依然有施展才华的舞台。 完了，到了1978年呢，就是恢复了高考，77年恢复高七八七七七七八级嘛，完了就考上大学了，就一直还是学习小提琴。 哦， 啊， 然后回到北京。 啊，对，那个等于是七八级毕业以后呢，就回到北京。当时，回到北京就来到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当时呢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音乐组。 嗯。现在我们都九台一网了 啊！对，我可以说经过四个时代吧，当时叫文艺部的音乐组， 嗯， 后来呢又成立叫立体声采编部， 哦， 后来又叫北京音乐台，现在呢叫北京音乐广播。 对，其实见证了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发展和变化哈， 对，30多年了嘛。 啊，这是人生轨迹哈。虽然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，但是在山西待了那么有，8-9年的时间。 对对 啊， 对。 这段岁月，我觉得对您的影响，甚至对您周围的人都有影响哈。 那太有影响了，因为我在山西呢，也教过很多学生。 嗯， 因为当时，在那个地方，那不可能有会拉小提琴的。甚至他们连见都没见过，但是这个美好的音乐艺术，任何人都会接受，他们也觉得非常好听，啊，我在书里边呢，有我最后的一个章节呢，是介绍的我的一些学生，有些是当然是现在音乐广播的一些学生呢，也有我在山西从小我教他们小提琴的一些学生，比如说有一个学生他叫。张鑫，这个小孩是怎么回事呢？是我在剧团呢，我们演出完了，我呢中午大家都去睡觉，我呢在舞台上练琴，我在练琴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有那么三四个小孩呢在旁边看着，其中有一个小孩，我就看他的那个眼神啊，他对音乐是那种如醉如痴啊， 他陶醉于 陶醉里边、 哦、 等我拉完了一首乐曲以后呢，他过来了，过来他也不认识，他就说你拉的这叫什么呀， 他甚至不认识这是小提琴， 他不知道这小提琴，我说这叫小提琴，他说太好听了。 我能插一句吗、 嗯、 您说我在山西的学生啊，但是您去的时候才十二三岁啊、嗯、 对呀、 啊、那时候您还是个少年， 对、 啊、 我也是个小孩， 您那时候在台上拉琴的时候多大呀， 那时候就是十二三岁啊， 哦， 就是十二。 然后下面有一个更小的小小孩看着你的时候， 他也就是七八岁， 他就如痴如醉了。 对，然后那个他说太好听了。 嗯。 我说你喜欢吗？他说我太喜欢了。他说我想跟你学。我说你怎么跟我学呀？你有琴吗？他说我没有啊。我说你没有你怎么跟我学呀？我在县城，你在这村里边，我怎么教你啊？ 嗯。 他也没说，因为他当时也回答不上来呀、啊，他。 对。 我这个事情呢，当时我也没怎么考虑， 没怎么往心里去， 没怎么往心里去， 觉得这不可能， 这个简直就太不可能了。 嗯 嗯，完了，过了一个月以后呢，这个小孩递了小提琴来找我来了。 他在哪儿弄的琴呢？ 是啊，当时吓了我一跳，我说你这小提琴是谁给你的？他说我爸爸是副转军人，当时复员转业呢，也就是100块钱的转业费。他说我跟他哭闹了一个月，他终于答应，花了几十块钱给我买了一把小提琴。 九里山前古战场，牧童拾得旧刀枪，顺风吹动乌江水，好似虞姬别霸王。 读书给人以力量，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。 缘分未到，让我等到那一天，回旋下去，木马中。